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坐。上一次讲到七大皆异类众生，地水火风空讲完了，根呢都是讲了一大半了咁而家呢是继续讲经文呢，是欲见闻之圣言周遍，本不动摇，当知无边不动虚空，以其动摇地水火风均为圣谛，圣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现在呢是讲到这个根谛，这部经呢就是讲这个圣，不是讲这个相，所以呢他显这个根谛不但是根谛，是异类众生。连前面所讲的地水火风空五大都是异类众生。咁而家讲到见欲见闻之见是指这个见性，闻是指这个耳闻，觉是指这个鼻的嗅觉。这样我们要知道这个知是事和生的知，眼根的见性是这样，其他耳根的闻性、鼻的嗅觉、知的舌的知觉、生的触觉都是一样。一样什么呢？一样是异类众生，而且呢它的性是周遍法界，本不动摇的。听闻各知的性呢就是包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根的性都是一样。一样怎样一样呢？是性言周遍，当知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的地水火风通通都是叫做六大本来就是异类众生，本来就是不生不灭，这个是回相归性。六大的相虽然是彼此有异，火大不是水大，水大不是地大，但是它的性通通是周遍法界，通通是异类众生，本来不生灭的。阿难，这里呢已经讲了，阿难以性沉沦不悟，以知见闻各知本以内藏，以当观此见闻各知为生为灭，为同为异，为非生灭，为不同异。我们现在呢就是法，讲到法叫阿难去看下这个见闻各知的性究竟是生的呢，抑或是灭的呢？抑是六根的性是同的呢，抑或是不同的呢？或者不是生灭，或者不是同意呢？举出这几点来证明阿难因为地水火风空四大呢都是属于这个结白色的相分，见谛呢就是属于这个白色的见分，见分是属于心，相分是属于境所以说见谛呢是圣周圣言周遍本以内藏心呢说它圣言周遍本以内藏很容易明白，因为心是无形无相的嘛但是如果你说地水火风四大的性都是圣都是圆的 都是周遍法界的，都是本例意藏例藏呢，这种道理是不是容易理解得到的。因此法呢是教阿难啊，你本例具足的法性呢，虽然是同法一样，但可惜你呢一向是沉沦于这个无明，沉溺于这个生死，所以呢不能够明白你的见闻各知六根之性本例二类藏妙真异性。因此你现在应该详细这样看下，看什么？看下这个见闻各知的六根的性啊，究竟是生灭的呢，抑或是不是生灭的呢？是痛的呢，抑或异的呢？抑或是不痛，不是生灭，不是同异呢？咁哦，所以呢这段文呢就是标啊，标起是显示这个众性呢是不变的体呢是有随缘的作用，所以你说它同讲它是痛讲它异都不啱的哦。因为前文呢曾经讲过，见性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亦不是和合而生，亦都不是无因生，所以见性是无生的。无生哪里有灭呢？所以呢你不应该说见性是为生为灭。那如果说见性啊，这个见性是痛的啊，见性痛迷这个地水火风空这一五样东西加迷根，即是色心意法是痛的啊，即是这个这个是痛的话，是用中相背。什么叫做用中相背呢？咁譬如说我们的眼看到嘢，耳呢看不到啦，耳听到嘢，眼呢听不到啦，是不是作用是互相相反的？六根的作用呢是相反的，因此呢我们不能够说六根是同一样嘢，明白吗？咁呢如果你话啊唔同咪就係唔同囉，六根係唔同嘅，咁六根係独立嘅，眼有眼，耳有耳，各有各嘅工作，唔同嘅，咁性中相知。点解呢？咁譬如我一睇到呢啲嘢，我心就知道啊呢个係边个。咁我一听到呢个声音呢，即刻呢我心有分别啊，呢个係唱歌呢，抑或是说话呢，抑或是男声呢，抑或是女声呢，是相知。即是说眼根所见的东西即刻传递到心里面，心呢即刻知道眼所见的，耳所见的，这个叫做用性中相知。见性如果是以明暗同体的，那就应该有生灭啦，因为明生呢就暗灭，暗生就明灭嘛。如果见性同为这个外面的境界，同为一个体的，同一个个性的，合为一切一个身体的，这个命没了，见性应该也没了，也有生命。但是实际上呢，见性有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哦。那如果说见性以这些外面的境界是不同的，是相异的，咁呢如果冇外面嘅境界呢，我哋知唔知道我哋见性响边呀？知唔知呀？唔知。如果冇呢啲嘢俾我哋睇到呢，我哋根本冇辦法显出我哋係见到嘢嘅。咁所以呢亦唔应该係话同外面嘅境界係相异嘅。如果话见性唔係生灭嘅，非生非灭嘅，这样讲法呢违背什么呢？违背了藏性的随缘的作用哦。如果说见性不是不生不灭的，不是不生不灭即是生灭啦，那就失了这个藏性不变的体，在藏性的本体来讲是不生不灭的，在藏性的作用来讲呢是有生有灭的哦。所以站在这个藏性的作用立场来讲呢，你不应该说它和外面的体呢是同一个性， 外面的法是有生滅的嘛，啊，它是性是沒有生滅的，不同的。但是如果站在這個相來講呢，是有生滅的。所以呢，這個藏性啊，根本是怎樣啊？不變而能夠隨緣的緣故，所以不可以說是非生滅、非同義，因為它隨緣所生的一切法呢，是有生滅的，你不可以說不是生滅，亦不可以說是同外面的境界非同非異。但是站在藏性的隨緣而體不變這方面來說呢，亦可亦不可以說這個藏性呢是生滅的，是同義的。生滅同義同為非生滅非同義，都是世間人的名相執著，是一種氣量來的。只有說話方面來說，根本就沒有實際的物質存在的。所以呢，這一段經文呢，就是明這個因緣生法即空，是顯這個空的二來眾生。以曾不知二來眾中，聖見覺明，聖精明見，清淨本現，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而一根一見根，見周法界，聽常觸覺觸覺知，妙得盈然，遍周法界，圓滿十開，另有封鎖，從業發現。呢一科係顯呢個理性，哦，係顯呢個六根嘅性。六根嘅性係乜嘢啊？就係三體理，就係呢個妙真如性。以曾不知，就是法華你阿能未明白慧心的道理，啊，不能够知道啊，不能够知道什么。二来众中呢，性呢，二来众中的性呢，是本来盖足的见，啊，这个见呢，就是本觉妙明，本觉的真理，即是这个妙明的真见，即是说这个见就是这个妙明的真心，妙明的真心即是这个见性。那么是这里呢，是显这个性具，清净本现是显这个性体，哦，藏性的体是清净本现，周遍法界呢是性量，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从业应所知量是显这个性的作用，啊，因为它能够呢随无常众生的究竟无净的心呢，应其所知广大无限的量，所以呢从它所作的非有漏非无漏的业，就发现法的眼啦、耳啦、鼻啦、舌啦、身啦、意啦、六根，啊，所以呢法的六根是圆明周照明照法界的，哦，假使跟随大道心众生的即悟净而迷染的心，啊，随众生心，这个是经文来的，应其所知的广大的量，从其所作的有漏亦无漏的业，啊，就发现法眼、法耳、法鼻，啊，我们知道六根呢是四性六分都有的，啊，印的眼同埋鼻舌身意，同埋阿罗汉的又不同，阿罗汉的六根同菩萨的又不同，菩萨的呢亦同埋这个佛的又不同，所以有一首偈说话呢，是说天眼通非外，欲眼外非通，法眼为观作，慧眼了真空，啊，法眼呢就是菩萨的眼，是只是供这个作替理，啊，可以应机说法。但阿罗汉的眼叫做慧眼，慧眼呢是明白这个真替理，啊，法眼又怎样，啊，法眼二千日照二体云同，法的眼呢很光，啊，眼光很远大，能够周遍法界，看见所有的物质，啊， 是种种不同的相状，异照异下，即是很多不同的物质。但是呢体运同，它有这个外表啊，深入这个本体，从知法的现象界能够深入这个本体，知道这个不同的相状的知法呢，它本体是同的，就是异类状性。所以呢这个这里呢是讲六根之性，在每一个众生的心里面呢所看的法是不同的，随法 的心呢就应法所知的量呢就有法的六根，法的六根呢是圆明周遍法界的。如果随菩萨的心呢就有这个法眼、法耳、法鼻了。如果随这个自利众生的心呢又迷染而悟净的心呢，就应其所知有行的量，那呢他所作的是无漏业。发现什么呢？发现慧眼、慧耳、六根。这个二性的慧眼能够看到多少地方呢？能够看到三千大千世界的别相。我们同样一样是有眼耳鼻舌身意，咁随我哋苦恼众生的心是咩心啊？迷染的心。我哋所知的量咧系好合列的，好少的，我哋所知是有限的，所以我哋咧所作的咧系有漏的业，有漏的业咧就变成系有漏的六根咯，有生死，有毁灭，有呢个六根咧。咁就所每個人所見唔同嘅，譬如有啲人咧係近視眼好多度嘅，有啲人咧係冇近視眼嘅，就算老人家咧老花眼咧都好多唔同嘅。每一個人咧係從佢所作嘅業所見係唔同，六道之中咧有天人，有地獄，有惡鬼出生嚇。咁大梵天王咧就能夠睇到大千世界嘅總相嗱。在这里讲这个总相和别相，究竟看到别相的人厉害，又或者看到总相的人厉害？看到别相的人厉害，刚刚相反，笼笼统地看看不清楚，即是这个大梵天王只是看到三千大千世界总相，冇辦法睇得清楚裏面嘅個別相，但係阿羅漢嘅眼超過啦，超出六道輪迴啦，所以能夠睇到呢個別相，個別去了解。所以咧，呢個修行嘅資量位咧係有總相念、別相念。先有總相念，然後睇到別相念。咁啊，大色嘅眼咧，只係睇到幾多？睇到一四天下。一四天下比较三千大千世界的差别在哪里？大家知不知道呢？不知道。一四天下呢就南禅部洲、东胜神洲、北俱卢洲、西牛货洲，四个洲，四个洲合埋呢就是一个日月所照的地方，一千个日月所照的地方呢叫做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所照的地方，这么大的地方叫做一个中千地、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所照的地方叫做大千世界，以它一二三，一个小千、一个中千、一个大千，所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你想想大色和这个大梵王一比，差得远了。大色只是看到一个小一个世界，一个小世界，这个大梵天王呢是看三千大千世界，每个人的随他的心应他所作的业所知的量所见的东西有行动，所以印呢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见解不同，为什么见理不同，想法不同，明白的道理不同，所以有些人呢真的很盲塞的，你跟他讲的他都是不明白的，因为为什么他没有学到这些东西，他智慧未到达这个境界嘛，是吧？所以好像这部经那样，在四十年前或者在五十年前或者在六十年前 我嗰陣時十幾歲嚇，咁咧我真係好困難。嗰陣時法師咧講咧，我都係有啲唔明噶。咁但係而家咧，我好似明啲啦，係咪？佢見解唔同，每個人嘅智慧唔同，深入唔同，嘅程度唔同，所以我哋人嘅見解咧就係唔同，唔同咧，但係壞又壞在乜嘢？每個人都執著自己嘅見解係對嘅，邊個敢話自己唔啱啊？你肯唔肯承認話唔啱，自己唔啱啊？唔肯承認噶，哦，咁嘅時候咧，你執著你嘅見解，我執著我嘅見解，咪呢個咪見思煩惱咯？好好簡單嘅，你唔使問我乜嘢叫做見思煩惱，呢，這個就係見思煩惱，思想唔同，見解唔同，就係煩惱。因為咁樣咧，就有爭執。哦，學佛嘅人咧，一見到佛嘅時候咧，啊，佛講嘅道理咧，佢好相信，好相信咧點啊？放棄自己嘅子宮，依照佛嘅指揮去做，咁呢個就係證咗初果啦，就斷咗見惑啦。啊，講就好容易啊。啊，做起上嚟試一下，咁咧嗱呢個四天啊，人根又點啊？我哋見解點啊？動事不覺分寸啊！我哋睇嘅嘢真係實際上咧近視眼，個個都近視眼啊！唔係要戴眼鏡先睇近視眼，即係個個都係近視眼，睇到啲嘢嗱就咁樣，我睇唔到你啦。一張紙，一紙之隔我睇唔到你，一牆之隔睇唔到，所以咧呢，這個眼嘅見咧，同埋鼻舌生意嘅聞咧，見聞覺知咧，都係人類嘅智慧表現，哦，都係人類智慧表現。咁所以咧，我哋收到呢個見聞覺知六根互用嘅時候咧，嚇嗰陣時就係成佛啦。哦，咁嗱。这个佛的见解和众生见解差得这么远，一个是很优胜，一个是很恶劣，每个人是不同的，但是他看又怎样，六根的性又怎样，六根的性是平等的，没有分别的，本来就是二类众，所以呢你一见根，啊，周遍法界呢，其二眼耳鼻舌身意都一样是周遍法界，所以听觉受觉、上觉、足觉、知觉，通通都是这个眼根和这五根，都是妙得精然，周遍法界，哦，妙得精然，就是说这个六根呢，本来具足上六我净四德，啊，上六我净，啊，我们是不是上的呢？我们是不是上的？是无常的，我们众生和这个世界是无常的。乐的反面是什么？苦，啊，我们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呢？没有，啊，空的，啊，这个我们干不干净啊？干净，我刚才冲了凉先来的，但是呢，如果想用顯微鏡一照咧，裏邊又濃啊，又血啊，又乜嘢都有嘅，啊，我哋係身體係不淨嘅，所以無常、苦、空、無我不淨，我哋呢個身體。但係佛咧點啊？上六我淨，佛係不生不滅嘅，佛係無窮咁多快樂嘅，啊，佛咧係有一個真我，佛咧係清淨。这个就是四德，涅槃四德。如果我一个题目问你什么叫做涅槃四德啊，那你就不要说无常苦空了，哦，你知道是上落我净四德，答中了，不需要写那么多，你再写下去呢，啊，法呢是什么是上，什么是我，什么是净，答得中就好了，是不是？如果答不中呢反而不美，是不是？那你说上落我净答中了，那拿了四分了，是吧？咁啊，好容易。實際我啲試題好容易噶，但我唔知道你哋點解要花咁多時間去做咧。實際上坐到一個鐘頭應該做起嘅。哦，咁嗱，既然啊，每一根六根之中，眼又具足，上六我淨四德；耳又具足，鼻又具足，身又具足，意又具足。咁嗱， 個本例具足咧，嗰、那個上六我淨係不生不滅嘅德咧。嗱，譬如話我哋嘅眼耳鼻舌身意係藏性，藏性係不生不滅嘅，咪就係上德咯。嚇、啊，二類藏性咧係具足無量嘅法樂，咪就樂德咯。嚇、啊，二類藏性咧係令明覺照嘅，直而照，照而直，境例啊就照呢個境。境去咧係不隨，呢、这個係自在嘅，就係、是、我得咯。啊，同埋咧啊，呢個本性啊，呢、这個二類眾性本嚟係冇煩惱可得嘅，就係、是、淨得咯。咁啊，我哋六根之中每一根嘅性都係具足呢、这個上落我淨嘅四德啊。呢、这個每一個性係咪響邊度啊？咁見性係咪就係響我哋呢度？其他地方冇咧？唔係。周遍法界啊，時空宏遍啊！如果明白聽慣經嘅講時空宏遍，你就知啦，係咪？知唔知啊？應該知啦。是即嚟講過去、現在、未來，是宏遍十方，東南西北哦，四圍上下十方，即係呢個見性啊，每一個。見性是這樣蓋著上落我淨四德，每一個六根呢以鼻舌身意這六根呢都是這樣，是時空宏遍圓滿十方。那你說它在哪裡、啊、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停留的，在哪裡都有的、哦啊、不過呢是從我們眾生每一個人所作的業力不同，所發現的染的淨的性的烈的種種的作用是不同而已。這個呢是顯現呢這個因緣生法即假，是顯這個不空二類眾、啊